最近相关部门的专家做了一项调查，说剩女多的城市房价高。经济学家金岩石称，剩女多离婚率高的城市房价一定会上涨。有报道称，女性学历越高越难找到男朋友，而年薪高的剩女对于房屋买卖比结婚更感兴趣。在冬季养生的水果当中，葡萄具有补气、健脾、养胃的作用，营养价值非常的高。虽然糖分含量高，但是却是容易被人体吸收的葡萄糖，适当的使用不会造成太大的负担。除此之外，葡萄籽的成分近期频繁在各大的顶级品牌的护肤品当中出现，而它的抗氧化性以及保养功能也是可见一斑。 是否很惊讶，讲不出说话，没错，我是说你想分手吗？曾给你驯服都皱着面样，何解会反咬你一下，你知吗？ 也许该反省，不应再说话，被放弃的我应有自保吗？如果我曾是个坏牧羊人，不再让我试一下抱一下。回头望伴你走，从来未曾幸福过，恨太多没结果，往事重提是折磨。 下半生陪着你，怀疑快乐也不多， 被我伤让你痛， 好心一早放开我，从头努力也坎坷，通通不要好过。 为何唱着这首歌会怨恨的分手，问你是否原谅我， 也注定有一点苦衷，不如自己亲手割破。 回头吧，不要走，不要这样离开我，恨太多没结果，往事重提是折磨。 下半生陪住你，怀疑快乐也不多，没有心别再拖，好心一早放开我，从头努力也坎坷，通通不要好过。 为何唱着这首歌会怨恨而分手，问你是否原谅我， 越勉强也奋斗不多，不如什么也算错。 唱着这首歌为怨恨而分手，问你是否原谅我， 也注定有一点苦衷，不如自己亲手割破。

不太熟，旅行想到太空，也就没有好朋友。相爱不肯拥抱，仇恨记得太牢，原始的情调是什么面貌，好像知道能不能就谁比谁好，能炸到多少，迟早都要穿上你宝刀，既然坏的统统改不掉，任你思考，付出也要大笑。 Let's wake up in the morning, let's go to bed at night, let's make it in the big sunshine, you make it in the light, let's bury all the hatred, let us get alongSay we say how and turn up for show, 直到都要穿上你宝刀，既然坏的统统改不掉，用你思考，我们都好，我们都是鸟，冬天飞翔奔跑的怀抱，一起筑巢，地球快一早放弃思考， 建豪，不知道你对他是什么样的印象？其实他早已经从当年的那种偶像团体的青涩男孩蜕变成现在的全能艺人，可以说在华语乐坛也是引领了国际化的风潮。前两天呢，听到他的一首歌非常有意思，叫做蹦蹦，其实不是咱们平常在大街小巷当中看到的穿行的那种小三轮车，而是蹦蹦跳跳。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如果你觉得寒冷的话，倒是真的可以去室外听着这首歌的节奏蹦一蹦，也让身体里的细胞不仅能够活动起来，也能够嗨起来。一起来听到来自吴建豪的蹦蹦。 Come on, let's do it. 感觉心跳强烈的震动，放上鞋带上引擎启动，这双鞋子会带我高飞远走，我的双脚开始做梦，飞到城市的半空，看时间转动，有人忙着工作，有人忙寂寞，飞过了整个地球，找个梦想的入口， 需要的航 落下一下也不错，穿上鞋就自由，自由说走就走，每个人都有梦， So let's just rock the night away， 穿上鞋就舞动，弄出我的风格，我会跳跳呼吸到最后一秒，跳跳带到未来，跳跳不用想不开，跳跳手又摆开，跟上梦的节拍，蹦蹦鞋子枷锁带着我飘走，开过了现实给的挫折，过完压车把这一切甩脑后，跳上个完美的节奏，飞出地球外太空，看时间停动，享受每分每秒，每一秒都有，生活有各种节奏，音乐灌进我耳朵， 你到底要不要 跟我鞋子一起跳，穿上鞋就自由，自由说走就走，每个人都有梦， So let's just rock the night away， 穿上鞋就舞动，蹦出我的舞步，我会跳跳，全世界为我轻跳，跳跳带到未来，跳跳不用想不开，跳跳守护又摆开，重要的是现在， 给你穿过

时间变得很仓促，爸爸妈妈变得互相不认输，我放下橡木偷靠着窗户，看着天空视线变模糊， 风已经淌过关， 只管你忘了 气球 在离口中飘散，我们就这样紧紧牵起了勇敢。 一般的女孩， 我喜欢的女孩， 她从来不爱我， 手提还摆着被退回的温柔。 再见了，小时候懵懂的我，现在的梦已经成熟，风在朗诵。光静静地走，原本的梦已经熟透，夕阳洒落让剪影斑驳，旧旧的围墙外头插着围棋，未来的轮廓 模糊不清的车票，成了回忆的信号。

你也听不见。 追逐着你的追逐。

才有了这个福分。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这里是唱片日历，听到周迅的歌曲《看海》。 谁知道你想要的不明了。

此刻唯你相伴。